伤，偶尔伤得太多，让人想不想都失落。是否就什么都不说？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，

这夜风吻着你，让我由头看着你，让我在今天这张变作过去，又再生回味，拥抱温馨的雪肌，发边已奔清香气味，沉睡时仍可一日记起，是这样深爱着你，是这样需要着你，在每日一分一刻，这泪那泪仍暗中想起，工作中增盛中已经暗暗消失最美，一朝等到晚是要等你。哦，每夜在你的身边放下时，才察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。流过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。 Find my love. Oh, oh, oh, oh.

成了不可挽回的伤，你对我就

线，我无从分辨。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 想放手，自由被你夺走，层层放手。 就比不上你一个健康。我试着去接受没人陪的时候，像影子在你身后。 Feel so bad all day, all day and night. Need you here.幸福怎会到今天这样混乱的地步？ Yeah, yeah. 我发了最初的感觉，像飞过转来我快乐为我的渐渐改变，忘了我忘了的伤害，我只为了自己不能让我觉得有点难过，于是一定要你陪我走完每个角落，是吧？